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的主意是回到池小池身体里时，池小池已经在用昨夜接来的雨水漱口了。楼隐大致算了算时间，大家凌晨一点时在小屋落脚，池小池两点半睡觉，四点半醒了一次，现在才六点出头。他满打满算睡了不到四个小时。楼隐有些心疼， 怎么不再多睡一会儿？ 醒了有一会儿了。 股市开盘了，目前飘红。 别人不懂他在说什么，楼隐自然是知道的。他看了一下进度值，讶异道： 78段，萧清光的回忆值动得这么快。 看到新闻了呗，他起床还挺早。 被他亲手扭送入狱的前男友，一夜间变成了带领76名异能者逃狱的通缉犯，多地又出现异常死亡事件。只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稍微联想一下，萧清光不怂才怪呢。 我们还有睡衣卡，现在也没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，不如直接去他家里吓唬他一下。 你这是跟谁学的？ 我喜欢自学。 开玩笑归开玩笑，楼隐心里还是有他自己的算盘的。之前他们被困在那个虚拟的意识世界里，根本就无从接近萧清光，现在逃出来了，他只希望尽早凑齐回忆值离开这个世界。在这种世界里，对人的意志、精神和人身安全都是极大的考验。即使公布了视频，他们也不能确定机构会不会在短期内找到他们，不能确定这些目前还算听话的异能者会不会生出其他心思，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如白安逸规划的那样顺利避难。这样东躲西藏的日子，楼隐不想让池小池苦挨。说话间，池小池出了小木屋，脚踏在泥泞的腐殖层上来回踱步，望着半空，不知道在看些什么。 我和白安逸都盯着呢，暂时没有人追来。 他私心还是想让池小池多睡一会儿。 你们做事我很放心的。 这一听就是敷衍。楼隐不禁叹了一声。 你在想什么？ 池小池的回答果然不出他所料。 我在想，为什么会出现异能者？ 楼隐恢复完全的联网能力后，已经下载并阅读了与异能者相关的30000余篇 SCI 级别论文。从第一个异能者诞生至今已有5年。病毒说、传染说等等推想被一一提出，又被纷纷推翻。现在各国科研人员还在探讨异能者的起源问题，学术界尚无一个明确定论。刚刚与白恩义的对话言犹在耳，楼隐都有点想戳戳池小池的脑门，恨不得替他多放2分心在他自己身上。 那些专业人士都没能找到原因，你能吗？ 池小池慢条斯理， 说不定我能呢。 楼隐哑口片刻，便意识到了什么。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？ 每次调动异能，表现都是 A 类球蛋白的激增，出现的异能种类也很奇怪。 池小池把手举到半空中，轻轻触碰那些唯独他可见的粒子微尘。 你还记得陆青树吗？ 楼隐当然记得，是那个家里有小女儿的鲶鱼。池小池再问， 他的异能是什么？你记得吗？ 他奔跑速度很快。 池小池扭过头问坐在屋顶上的影子。 陆青树女儿最喜欢的那本超级英雄漫画里，主角是不是跑得很快？ 这个问题，影子刚回来时，池小池就问过他。影子是电脑记忆，虽然只翻过几页，但偶尔扫到的分镜画面和台词也足够他获取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。当初尽管不知道池小池问的目的是什么，他还是如实作答了。现在被重新问起，他毫不犹豫地扬声答道： 啊，对。 楼英想了想， 这不能作为证据。 没错，这的确不能作为证据。人们经常会想，自己如果能够拥有一种超能力或者异能，会选择哪一种？比如，学生想拥有透视作弊的能力，政客想拥有看穿一切的能力，有人想隐身，有人想飞翔，有人想预知未来，有人想要无数种能力供他作恶挥霍，也有人想要世界和平，再无武器。想法不仅多种多样，还会改变，所以很难琢磨。但是白安逸是个特例，他是学术领域的，他的异能是掌控公式，因为他除了学术没有别的喜好和擅长的领域。他喜欢星星，也喜欢探索未知的科学领域，所以他的异能才如此特殊。而更特殊的是，他体内还有另一个人格，另一种意识。异能进化后，那个人格也拥有了自己的身体，这就很不一般了。 龙隐心思本就灵透，经池小池一点，哪还有不明白的。 我清楚你的意思了，你想说异能是根据每个人自身的某种需求自然演变而来的，不过这也只是猜想，和异能的起源有什么关系呢？难道异能是唯心的？ 不会。 池小池立即否决了这个想法。 要真是唯心的，那些身为人类的异能者狂热粉早该实现他们的心愿了。 你认为是某个特殊契机导致部分人类随机的成为了异能者？ 嗯哼。 食水应该不是传播渠道，世界各地都有异能者出现，异能者们的饮食习惯、水源、食源完全不同。异能者数量还不多时，有专家专门观测了他们的饮食，每日抽样。后来异能者多了，发现寻不到规律，这种检查就变得毫无意义了。 那空气呢？ 异能者体内检查不到病毒，空气传播就不成立了。 池小池眼睛微转，看向楼影。被他眼光一带，楼影恍然。 你是说，引发变异的是空气里的某种物质？ 人们吃的东西不一样，喝的水不一样，但呼吸的不都是同一片天空下的空气吗？ 的确，有人也提出过类似的猜想。 楼影细细筛查了一遍论文， 但经过抽样调查，没有在空气里查出什么特殊物质。 那是他们的抽样调查，只能采集几个特定的点罢了。我先抽200个立方看看。 昨夜下过雨，雨水吸附了空气里的颗粒，坠入泥土。如今雨停，又起了新雾，一些被吸附的颗粒又从土地上分离开来，正好方便他调查。池小池一一分拨开空气中的粒子，细细调查，氧、氢、氦，可吸入颗粒物、水，全被他分门别类，一样样做好标记。这是在多年的收集癖影响下形成的习惯。异能提升，他对空气的操控能力也大大增强，甚至可以减缓操控范围内空气的流通。于是，池小池直接凝固了山里200立方的空气，耐心地寻找着哪怕一点点的可能性。他把这个世界目前所有空气中存在的已知物质全部提取了一遍，在最后竟然当真被他捉到了一点异物。 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的空气中只剩下了两枚小小的淡红色颗粒，浮在空中结伴打转，像是一朵无处可归的蒲公英。它没有姓名，不属于这个世界已知资料库里的任何一样，看形态像是某种植物的孢子粉，粒子直径范围只有区区三纳米，200立方米的空气里只得这两点微尘。池小池把这两颗孢子粉放入掌心，轻轻拨弄。 这是什么？ 楼隐简单做了个解析。 生物中单粒子有活性，含有放射性物质，但这种放射性物质也不是地球现有知识体系中存在的。 池小池提出猜想。 外太空吗？ 不排除这种可能，不过也有可能是地球上新生的某种物种。 龙影说话比较谨慎。 这种粒子数量很少，密度也不高，而且很轻，流动性极强，检测不到是正常的。但是这种粒子是怎么出现的？ 池小池皱眉，拿指尖轻轻逗弄着两颗微粒。楼隐问道：“ 在想什么？”“ 我在想，异能者的出现，或许不是感染，也不是疾病。有没有可能是历史必然的进化呢？” 池小池一语惊人：“